一些老人或身患疾病的人在撤离中死亡。 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以后，联合国系统及其合作伙伴为当地受影响的居民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向受影响地区的社区和居民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创伤，并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以改善生活条件。 刚才是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为大家介绍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爆发32年之后呢，这场事故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很多人的心上，他们不光是没有走出心灵创伤，同时呢，身体的伤害也是难以抹消的。好了，到这里，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微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的各种线下活动。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下次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